的应用程式。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时批评英方出于政治目的而非基于事实作出有关决定，干扰有关企业在英国的正常经营，有损国际社会对英国营商环境的信心，最终只会损害英方自身利益。发言人说，中方敦促英方尊重客观事实，遵守市场经济规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不要泛化滥用国家安全概念，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波兰总统杜达宣布，波兰将向乌克兰提供十几架米格29战机，将会是首个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战机。杜达表示，其中四架战机将在未来几日内移交给乌克兰，其余战机需要进行维修之后再交付乌克兰。杜达强调，虽然这些前苏联制的战机已经进入最后服役年期，但性能仍然良好。杜达没有透露其他国家会否跟随，但是斯洛伐克已经表示会向乌克兰提供已停用的米格战机。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亦透露，西方国家正是讨论是否向乌克兰派遣战机。日经平均指数报27,228点，升2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1.53美元，卖出1,922.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3.51，瑞士法郎0.93，加元1.372，人民币6.9。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中国东南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风势较大。下周初温暖潮湿，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小沥源。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来回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慢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接近亚皆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青山公路的元朗段去翻朗平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就比较挤塞，另外一段的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都是车多。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在三圣街，去屯门方向车龙就在黄金海岸商场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门的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呢就挤塞啦，近住回旋处嗰一段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咁另外大埔的太和路去翻沿线路方向近住宝雅苑一段都是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在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车龙排到去科学园。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 龙尾就喺大埔仔坳。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另外啦，将军澳嘅骏逸街由于有紧急工程啦，骏逸街介乎骏昌街至到骏宏街一段都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系改道行驶。红磡嘅文泰街咧受较早前爆水管影响，文泰街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车辆不能够由红磡道左转入去文泰街。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莎莎，我哋访问过咁多唔同行业嘅年轻人，你又最中意边一个职业呢？ 阿彪爷，行行出状元，每个行业都有吸引之处，好难拣噃。 你咁花心嘅？ 诶，唔系花心，对唔同行业都有认识，咁先可以做好借问声做星行呢个环节嘅主持人噶嘛。 算你啦。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香港电台第一台， 记得听《开心日报》。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单车运动员洪松任，早在80年代已经客串港台的体育节目，最喜爱的节目当然是港台体坛123。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港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3月17日，机场登记系统异常，影响登机，机管局致歉。 慈云山高压供电系统数次电压骤降，至多宗被困升降机事故。 最新失业率3.3%，回落0.1%。 中央及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11，是星期五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先讲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寻日喺机场就发生一个事故，导致到喺离境大堂A 至 E 段的柜位的登机服务都受到影响，在朝早的时候有一些旅客就说排队排了成半个钟以上才可以完成到登机手续，也都有些旅客是说错过了个航班的。那机管局后来就有也都解释和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就提到，就说向受影响的旅客致歉，就会吸取教训。他就说是检查个系统的期间就是主动关闭了原先运行的一个网络系统，并且测试备用系统是否可以成功在这个原本的系统关机之后接力的。测试的过程里面没有发现有问题，不过就说在重启个交换器的时候就发现电脑系统的信号不稳定，为安全起见就重启个系统，导致今次这个事件的。机管局也都说在昨日早上7:15起是做这个系统的复修，去到昨日早上9:15已经恢复正常运作，期间5班的离港的航班延迟了大约是30分钟的。这个的情况点睇 ,187231,187231, 会不会都了解到那个的情况呢，或者受影响的旅客今次都是涉及到一些电脑系统，有一些旅客都是错过了航班等等的。187231。电话旁边有请你一位嘉宾，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陈斌，点睇今次机场呢个系统出现嘅问题，而导致嗰个登机嘅手续有影响啦，啲旅客离境嘅时候都受影响啦，点睇今次事件咧？ 今次咧就系一个佢嘅检查， 跟住咧就有個交換系統出現問題。咁正路咧就一個正常嘅系統運作啦。咁萬一有事起上嚟咧，就會轉落一個後備系統嘅。咁喺轉落後備系統就需要有一啲硬件嘅交換器。咁所以咧今次交換器出現問題咧，就冇辦法用到個後備系統，亦都即係啲數據冇辦法正常傳輸。咁我相信咧喺硬件上面咧係需要進行改善嘅嚇，尤其是唔會淨係一套交換系統嘅，係需要有一啲後備交換系統。咁所以即係希望機管局咧今次吸取呢個經驗咧，係可以喺系統上面嘅更新上面係做一啲功夫。咁旅客喺琴日咧就驚惶失措啦，去到嗰度見到咁多人喺度排隊，咁亦都唔知發生咩事。咁所以喺通報上面咧，我認為係可以有改善餘地嘅。 嗯，喺通報上面啊，今次機管局就即係被指冇主動咧向乘客通報啦，都冇喺網上面公布啦，咁亦都有啲嘅即係旅客咧話喺現場問一啲主動問啲職員先知嘅咁。你覺得呢個係個問題嚟自邊度咧？係人手嘅問題定係本身冇一個通報機制咧？ 我相信咧，佢哋就可能會認為即係得幾班機受影響，或者係個系統咧都已經 boot 緊機啦。咁啊，一 boot 完機之後咧，即係重新啟動個系統之後咧，就應該可以應付到問題。咁所以咧，冇睇到喺嗰段時間其實係一個高峰期嚟嘅。咁亦都喺冇消息或者係冇主動公佈嘅情況之下咧，乘客一見到有咁嘅情況係會驚嘅嚇，因為有唔少旅客有可能係要轉機嚇，如果佢錯過咗呢班機，下面嘅所有行程咧就會受到影響嘅。咁所以咧，即係我相信機管局咧喺今次咧可能喺通報嘅安排上面咧係冇預示到對旅客咧可能會造成嘅影響。咁希望吸收經驗啦。之後有任何情況呢就需要主動公布，然之後呢將嗰個事實嘅情況話俾旅客聽。咁大家你話咗俾旅客聽呢，大家就會心中有數，然之後做出一啲適當嘅安排。咁但係若果你唔講，大家估估下呢，咁就好多時呢有好多誤會就係產生嘅。 嗯，但本身呢、這個即因為年度網絡登記系統檢查而又發現信號不穩定，咁由佢哋重啟呢一個系統，呢、這、一個動作你覺得本身係咪都大，或者對旅客嘅影響都大？而今次呢一個嘅影響呢，雖然就係話機管局講啦，就話五班嘅航班呢係延遲咗大約30分鐘啦，整體嚟講嗰個影響又係點呢？除咗對旅客或者對成個機場嘅形象嚟講。 首先咧就當其時喺現場去檢查嘅時候，我相信佢哋嘅專家咧都經過評估，若果唔重啟系統咧，可能會即係喺操作上面出現問題，咁佢哋決定係需要重啟。咁但係重啟系統係需要時間嘅，佢唔係好似屋企普通一部電腦，而係佢需要一啲時間去做。咁所以喺當場佢哋做出一個決定咧，呢樣嘢就要佢哋專家自己去判斷。咁但係咧，對於要重啟系統咧，咁對乘客有影響，我相信佢哋係要有作出評估嘅。咁但係喺評估之後，佢哋冇咗一個通報咧，呢一度係即係可能出現咗一個問題啦。咁至於咧呢次嘅事件，雖然你話影響咗五班航班啦，咁但係其實亦都唔止嘅，因為 A 至 E 咧有唔少航空公司係操作緊嘅。咁喺當中亦都有轉移咗去其他櫃位啦。咁喺現場嘅同事亦都要去作出一啲緊急嘅應變啦。咁所以喺呢個過程裏面有即係對於旅客係造成好多嘅不便，亦都唔知去邊度排隊啊，邊度去即係問人啊，又或者甚至乎發生咩事咁樣。咁所以喺呢次嘅事件咧，我相信對於機場運作可能喺一個短時間啦。咁我覺得係吸取一啲經驗之後咧，係有呢啲事件係應該要有一啲適當嘅應對。咁但係由於一個個別嘅事件，亦都唔係話即係長時間經常發生，我相信咧對於機場嘅形象就唔會話造成非常大嘅影響。不過咧，系統出現嘅問題同埋應變嘅措施咧，都係一個警號嚟嘅。希望機管局重視呢啲警號。 剛才都提到话一个系统坏咗，可能有后备系统系即系顶上啦咁。但系今次咧，正正就系一个定期演练，就系、是、演练咩咧？就系、是、测试如果个系统系故障，而另一个系统个接驳能力啊嘛，就系测紧嗰个后备系统个接驳能力。但系 偏偏就今次就出咗事啦咁樣。其實係仲可以點咧？即係今次係一個演練嚟而導致嗰個嘅後備系統又睇到一個咁嘅問題。咁仲係咪再需要再一個嘅後備系統係準備喺呢個演練嘅時候出問題嘅時候頂上咧？又即係應該係點樣做咧？ 我相信咧就好似港鐵咁啦，佢就有一個正常運作嘅系統，跟住有個後備系統，跟住當個正常系統有事咧，佢就會自動轉咗去另一個系統嘅。咁自動轉落去即係後備系統裏面咧，就有唔少嘅硬件係需要支援嘅。咁但係咧，今次機管局呢個系統咧，就係話佢正常系統要轉落去後備系統嗰度咧。系棘住，咁於是乎咧，佢就需要重啟。咁有陣時咧，你轉咗落後邊系統，要轉翻轉頭咧，又會出現咗啲問題嘅。咁所以咧，佢就需要喺後備系統同埋主系統當中嘅硬件咧，係需要有另一個嘅後備系統啦。即係話佢嘅硬件係需要有多套系統，就唔係話需要多一套後備系統嚇。因為如果你嘅即係轉換器。是得一个系统呢，咁嗰套系统一出现问题，你咪等于冇后备系统囉。 整体嚟讲，你见到寻日机管局佢应对又点样呢？除咗话通报之外呢，因为见到佢5点45分左右啦就发现有问题啦。咁就已经系安排咗即系其他段嘅一啲嘅登记嘅柜位呢，系处理原本受影响嘅 A 至 E 段嘅柜位㗎啦。咁个应对系点啦，同埋嗰个恢复返服务嘅时间又如何呢？ 我相信工作人員都係會盡力去恢復翻系統，同埋係即係盡量去配合旅客嘅要求或者係旅客嘅情況嘅。咁由於嗰件事咧就即係出現咗，跟住佢哋係重啟系統咧，喺嗰段期間，我認為咧佢哋係可以即係做一啲嘅通報啦，跟住通知嚟緊會即係用嗰個櫃枱嘅旅客，因為旅客航空公司係有齊曬所有旅客名單，咁佢哋係需要坐呢班機，咁個系統係有問題咧，佢哋其實應該一早就會可以有機會。是通知得到的，咁呢一步有冇通知到啦吓？咁另外航空公司出现咗呢，即系知道呢种情况，旅客佢系咪可以攞到呢啲资讯？呢个过程里边咧系需要检讨嘅。另外喺现场咧嘅指挥啦，包括系有冇一啲广播，甚至乎有冇喺佢 A P P 上面咧系有让乘客。有得到一啲適當的指示咧，我相信成件事係我覺得值得機管局同埋航空公司咧，大家去研究日後如果出現再有呢類嘅事件咧，係應該點處理？ 好，唔該曬陳斌。陳斌咧就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講到尋日朝早喺機場發生嘅事啊，咁包括就喺離境大堂 A 至 E 段嘅櫃位嘅登機服務受影響啦。報道都提到話，數以百計嘅乘客咧要排長龍啦，係要辦理登機手續，亦都有旅客咧喺就接受訪問嗰陣咧都話係錯過咗航班啊，要轉其他航班啊等等嘅咁。1872311咧，講下你嘅睇法，又針對今次呢一個都涉及一啲技術上面嘅事咧，我哋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早晨。 早晨， 早晨，方宝桥。机管局就话嗰个出现异常嘅情况，系统咧就系机场营运嘅网络基础设施。咁其实呢一个网络基础系统其实系啲咩嚟嘅咧？个重要性主要系啲咩咧？就系负责登机定系咩咧？据你了解系点？ 我琴日就全日都见佢哋冇出嚟交代啦，直到黄昏先出嚟讲啦，就话系个 switch 啦，咁就应该就系、是、如果佢咁好简略咁样讲，就应该就系我哋平时我哋讲紧装喺网络，我哋插LAN 啊或者其他嗰啲即系接驳佢嗰个数据网络入边嗰个成个系统啦，咁就睇嚟同啲电脑未必有关嘅吓，咁即系就话。因為嗰隻 switch 測試完，或者成個系統測試完之後咧，就 reboot 嗰隻 switch， 咁跟住咧就發現就 reboot 咗之後啲數據有問題，可能就一下咁啦，可能會咁講啦。咁都比較奇怪嘅，因為其實正常就你因為成個機場用緊嘅嘛，即係佢似乎唔係停咗 A 至 E。 如果你個好啲嘅做法咧，就係你真係要測試咧，你就直接停咗 A 至 E 段。真係一早就將啲乘客搬咗過去，我開頭以為佢可以去 T2， 原來個 T2 係而家係整裝修緊嘅喺度啦，應該係冇嘅啫，即係得翻喺 F 段後面嗰一紮咧。如果仲有吉位，即可能朝早比較冇咁多班機啦，少啲啦，咁可能佢可以搬去啦。咁就一早就搬咗去後面 咁咧你先至 reboot 嗰啲系統，因為你想象下，如果你喺度做嘢，突然間 reboot， 咁即係話咧，中間可能有一段時間咧係用唔到喎，即係就算嗰段時間 reboot 只係可能需要幾分鐘，咁、但係你登即係做緊登機，突然間 reboot， 咁就已經做唔到，咁變咗就會比較奇怪。咁而家仲要 reboot 完之後話發現個系統有問題啦，咁亦都似乎嗱，其實我哋就冇。即係好多嘢都話有後備嘅，即係譬如話你成個總嘅系統有後備啊，雲端有後備啊，各樣系統都可能有後備啊，唯獨是呢個 switch 咧係冇後備嘅，因為你都想像下平時你喺屋企，譬如你架電腦上 WiFi 或者上有線嘅網絡咁樣啦，咁其實咧就冇後備啦。當然呢啲只係我哋一般屋企見到嘅電腦就係咁啦。咁實際上大型嘅系統7x24運作嘅，而家你講緊機場每一日。即係每一個小時咧，都有航班升降嘅，會唔會冇後備嘅咧？咁樣或者點解後備一唔得咧？或者個主要嗰個 switch 一唔得，咁就已經全部要停，要搞咁耐。同埋佢都話有調配啲人去後邊嘅，咁但係咁如果調配咗啦，點解仲要等幾個鐘咧？嗱，呢啲就佢就冇講得好清楚。 OK， 整體嚟講，你覺得呢個重啟系統嘅動作係咪都個比較大嘅動作？一般嚟講，會唔會係咁樣做啦？即係使唔使都要考慮嗰個影響性啦？同埋做。今次的緣起是做一個系統測試嘛，這些系統測試是不是都有一定的風險的呢？即都要在做測試的時候，就算你測試那個是一個後備系統都好，都要測即預定那個情況，就是萬一這個測試後備系統的過程有問題的時候，都有其他的系統是頂上的，是不是會這樣的呢？ 測試系統就好似我哋平時屋企boot key 一樣啊，譬如你臨瞓前熄機，咁可能個舉例啦，譬如即係擺個譬如啦，好似嗰個電腦同你講啊，我有啲要更新喎，哦咁更新啦，跟住我去瞓覺，瞓醒覺可能撳唔翻部機著，咁啊跟住就搞一輪啦。咁而家個情況就似乎係咁啊，不當然其實講緊就唔係電腦，係嗰個交換機或者嗰個網絡數據系統啦。咁一定有風險嘅，因為始終電腦就係電腦，電器所有嘢都係你熄咗之後開唔開翻咧，係冇人知嘅。咁所以通常如果你一早已經知道你依個一個7x24系統嘅話咧，其實你就冇理由喺佢行景嘅時候去做呢啲嘢嘅。即係所以就係話點解？如果你一早知道要測試 A 到 E 段，舉例咁，你就將嗰啲嗰個人流咧，就首先就分流咗去第二啲地方先，你先至去做測試。哪怕就算唔得，嗰啲程序係唔會阻慢，只會即係唔會完全做唔到，只係會慢咗。即係可能你冇 A 到 E 段咁多坑打 check in， 但係最少喺後面嗰啲都仲可以做到嘢嘛。咁而家突然間停咗，所以我就話，如果佢都已經分咗流嘅話咧，根本就唔會塞住咁多人喺度。所以得呢個真係嗱，即係事件就已經發生咗啦。咁我覺得就查找不足就一定要做噶啦。只不過點樣去避免呢件事會發生啦，同埋究竟個系統喺有問題嘅時候，究竟要等幾耐先至會啟動呢啲緊急應變，將啲乘客分流去第二度啊？定係直情都唔好諗啦，你就當佢一定會有問題先，你就分咗流去後面先嚇，咁先至開始測試前面咯。咁樣， 我想知呢啲測試其實一般要做幾耐咧？即係睇翻機管局嘅講法就話，喺清晨時分冇航班需要做登記程序嗰陣咧，就做呢個系統測試，咁係一個既定嘅做法。咁就話喺尋日凌晨2:30啦，咁啊當完成最後一個航班嗰陣咧，就開始做個測試啦。咁啊去到朝早5:09左右先至發現有問題。其實都好敏喎，睇落個情況係嘛？即係個測試係一般係要做咁耐咁長時間。 通常都係咁樣做嘅，即係等於好似譬如話港鐵測試系統都係咁樣做啊，都係等啲港鐵完咗，去到清晨再開嘅幾個鐘頭入邊咧就去做嘅。咁一般例行公事咧。就通常都冇事嘅，咁但係就算港鐵有時你見佢起身嘅時候，會發現有啲信號又有咩問題啊咁樣，咁佢其實係一模一樣嘅，即係呢啲我哋成日都講呢啲7x24系統，就算佢停幾個鐘咧，咁你就爭取咗幾個鐘去做嘢啊，咁你都預咗你做咗幾個鐘頭即係會有事，即係雖然係萬分之一嘅機會咧，咁但係都會發生嘅，咁所以就啲一定有佢某程度上嘅風險咧，所以我哋都係會建議咧，如果你一定要咁樣做嘅話咧，即係譬如我就算係例行練檢都好啦，你都真係預咗有事發生，就今次一個好個嘅經驗啦。我估吸取咗呢個教訓之後咧，下次再做呢個動作嘅話，就真係應該先分咗流嚇，即係個機場本來佢應該就已經將個系統斬開咗兩橛噶啦嚇，咁避免呢啲問題，咁就盡早分流，因為而家。啲航班誤點咧，就唔係淨係要轉機咁簡單，因為你轉咗機去對面嘅時候咧，可能去到嗰邊唔係淨係誤點，有啲飛機可能一日得一班嘅啫，咁我去到冇，咁我嗰日喺度做咩咧？咁樣，咁呢啲都係問題嚟㗎，咁樣。 除咗講下。 开，因为佢五点几发现有问题，咁啊到九点三就系全面恢复正常啦，八点钟嗰阵咧就系第一阶段恢复啦。喺机管局上嘅修复嘅速度上面又点睇你？ 就好难去考究究竟，即系有时可能甚至乎佢发现咗原来嗰、那个。交換機有問題，佢可能成隻要換㗎，即係佢已經撥咗幾次都撥唔起嘅話咧，佢可能就成隻要換啦，咁就要時間啦。通常咧呢啲硬件咧咁重要，即係每一件硬件都好啦，都會有一個替代喺個現場嗰度嘅。咁、可能就即場要換，咁但係即場要換都要時間啦。難聽講，你掹線都要時間咧，咁大棚嗰度個咁多個 check in counter 咁多電腦喺度咧，你掹線都要時間。啊，會唔會有後備網啊？即係舉個例啦，打個譬如啦，譬如話可唔可以用？其他嘅網絡取代嘅咧，或者甚至乎真係要諗啊，係咪會有兩套網絡同共同行緊，唔得就轉第二套咧？嗱，咁呢啲都係真係喺除咗配套或者嗰個手續上咧，喺硬件上面都要考慮嘅嘢咯。 OK， 好啊，唔該曬，方寶橋同你傾到呢度。方寶橋是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今次有關於機場的離境大堂，其中 A 至 E 的櫃位昨日的登機服務受影響，除了一些旅客受影響部分，甚至說是錯過航班之外，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另一個關注點就是說傳媒都關注到機管局是沒有主動向乘客通報事件，亦都有一些旅客說在現場問職員才知道為什麼要排那麼長龍的，整體情況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北韩官方朝中社证实，北韩寻日试射咗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7，又指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指导试射，试射目的是对正在进行的韩美军演展现强硬回应态势。朝中社发放的相片显示，金正恩和女儿一同观看导弹发射过程，另外亦有相信是安装在导弹上的相机拍摄的高空照片。朝中社在报道中指出，战略武器试射训练是要鲜明地向不顾平壤和劳动党警告，继续不负责任和冒险地加大军事威胁力度，并故意激化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敌人，发出更强力警告。美国国防部发布星期二美军无人侦察机在黑海坠毁前的片段，有关片段长大约42秒，美军指俄罗斯的苏-27战机从后飞越美方无人机，期间向无人机倾泻燃油，相信是要妨碍无人机的光学设备运作，之后俄方战机再飞近时撞到无人机的螺旋桨，导致螺旋桨其中一块桨叶损毁，无人机之后跌落海中。俄罗斯之前否认双方曾经发生碰撞，又指美方无人机是因为剧烈动作导致失控而坠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被问到俄方是否会打捞美方无人机残骸时，说将由军方作出决定，说如果军方认为符合国家利益和安全，将会这样做。在本港消防处表示，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深夜发生电压骤降，引发多宗被困升降机和火警中鸣响事故，而多区都有市民表示电灯出现闪一闪的情况。中电话在深夜11:26至凌晨12:06，位于慈云山的40万伏特高压供电系统曾经录得几次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没有中断，部分客户有可能遇到灯光转暗或者闪烁的情况，部分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例如升降机，可能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的工程人员正了解事故原因。警方曾经表示，深夜接获市民报案，表示飞鹅山山边有闪光，屋内电力出现异常。日经平均指数报27,149点，升13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19.09美元，卖出1920.3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3.57，瑞士法郎0.93，加元1.373，人民币6.9，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风势较大，下周初温暖潮湿，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康庄道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翻去红磡海底隧道嘅收费广场对出噶。就是康庄道去返油麻地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返去红隧的收费广场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回中环方向，近着蒲飞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了启明寺少少。另外在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着蝴蝶谷道一段车多，龙尾在明爱医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都是繁忙，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着黎围对出。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着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浪翠园三期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在科学园。清水湾道去回九龙方向，近着银影路一段就比较挤塞。另外红磡的文泰街由于有爆水管，文泰街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的，车辆不能够由红磡道左转去文泰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五间巴士公司申请加价，九巴传讯及公共事务部主管简学熙： 去年上半年业绩我们都是亏损的，平衡了市民的负担能力，还有是我们营运上可持续性。 听众尹先生： 今年加完可能出年又要再加，是人工无价，可以点呢？只有无奈接受。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日本应人， 公元1467年， 室町幕府末期，应人之乱爆发， 以京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发生剧变， 夏克常血与火互相交织，战国出英雄。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封神授吉，主持张伟国、曾卓贤，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3年3月17日， 机场登记系统异常，影响登机，机管局致歉。 慈云山高压供电系统数次电压骤降，致多宗被困升降机事故。 最新失业率 3.3%， 回落 0.1 个百分点。 中央及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咧，就系寻日喺机场嘅离境大堂咧 ，A 至 E 段嘅柜位登机服务受影响。咁啊，机管局咧就系向一啲旅客致歉嘅，提到咧就系话喺呢一个事件就系源于咧系测试备用系统啦。咁啊就话系个测试过程冇问题，不过就重启翻个交换器嗰阵咧，就发现个电脑系统嘅信号唔稳定，咁所以为安全起见咧就重启个系统。咁又话今次咧系未有发现咧系涉及到仪器故障等等嘅情况嘅。咁事件嚟讲咧，机管局嘅公布咧就话喺期间咧系有五班嘅离港航班咧系延迟咗大约系30分钟嘅。咁嗱，成个嘅事件又想请多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咁亦都欢迎各位嘅听众观众打嚟啊，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有电话旁边就有咧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主席李永富，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你好。 早晨，李永富。寻日你了解到机场嘅情况系点，或者啲旅客受影响嘅情况，其实算唔算多咧？ 实际有几多旅客咧就未有统计嘅，咁就影响嘅航班咧就都甚多嘅，因为朝头早六点几开始咧就已经系通知话会有航班延误，因为个系统有问题。咁啊，差唔多到11点。我哋同事咧都仲喺度处理紧，系 咁啊！成个情况其实有冇睇到即系无论航空公司又好，或者即系成个情况系出动咗几多嘅职员去处理咧？ 其实都系用翻自己本身嘅职员。咁最主要就系话早段时间咧，那个系统唔得嘅时候咧，就要用人手啦，咁嚟到去做呢个登记。咁同埋入到去登机嘅时候咧，亦都系要人手嚟到去处理个登机。咁所以咧就变成咗咧，就系嗰个时间系需要多咗。咁引致到咧就系有部分嘅乘客咧，可能赶唔切原本嗰班机，咁要褪迟嗰个嘅行程，咁样嘅情况。 即系意思唔喺 A 至 E 段嘅登机柜位做嗰个登机手续，都系用一个人手办理嘅方式，就唔系用翻机嘅。 主要系因为 A 至 E 段嗰边咧，就系出现嗰个问题，咁就其他嗰啲就冇嘅。咁啊，后来咧就系将嗰个A 至 E 段嗰啲咧，就搬去我哋所讲嘅北边嗰边，即系我哋南科同北科啦吓，搬去北科嗰边做。咁啊，先至開始慢慢陸陸續續咧，就係疏導翻嗰個嘅積壓嘅情況。 嗯，但我以為你頭先講話喺A 至 E 段以外嘅櫃位做係可以恢復翻喺電腦度。 佢係正常嘅，嗰啲係正常嘅。 咁、但係你講嘅人手處理做嗰個登機手續係講緊咩？你頭先講緊 係啦係啦，因為要 manual 輸，即係我哋依家咧就話可能係。你俾个身份证，我哋打翻我电脑嗰度，对一对你嗰个资料就得啦。咁但系，因为个系统根本上又登记唔到，咁所以变成咗咧，就又要去对翻嗰个menu 去对嗰啲资料。咁啊，同埋又要 menu 再去另外去输入翻嗰啲乘客嘅资料，对翻嗰啲，同埋再去同佢攞机位。有翻嗰个登机证啊，各样嘢，变咗嗰个人手处理嗰度咧。需要嘅時間係長咗。 我見機管局就話尋日朝早大約五點幾咧，係發現南面嘅離境大堂 A 至 E 段嘅登機流程有關嘅網絡電腦系統有異常啦。咁啊，即時通知受影響嘅航空公司同埋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所謂嘅緊急應變機制係咪就係頭先你所講嘅步驟就係？定係有其他？ 應該係啦。暫時我哋見到嘅就我哋所做嘅就係用咗人手嚟到去處理，咁跟住有啲部分嘅登機閘口咧，直頭係登入唔到嗰個系統，咁啊變咗咧由頭到尾咧就要人手去操作，再同埋就係要用電話嚟到去揾第二個機口嚟到去幫手咁樣咯。 了解其實過往有冇做過呢啲即係緊急應變機制嘅演練啊？ 有冇做過呢啲嘅？ 這個就真係唔係好聽到有嚇，因為通常就是火警啊，或者是那些演练啊，或者是特大事故啊，那些就有每年都有做。咁但是这一个突然之间系统故障这个呢就冇乜空响嘅系啦。 嗯，即系都未听闻过啦，或者至少就唔知道有冇。 系啦。 嗯，有冇话寻日喺出现呢个情况嘅时候处理嘅人手有冇所谓人手不足嘅情况啦？同埋我见系咪都话今次事件处理嘅人员可能啲经验嚟讲都相对浅一啲？ 因为其实好耐都冇用过呢个人手做登记。 嗯。 咁啊变咗咧就系话你就算系一啲旧人啦，咁佢哋亦都有好多离咗职，咁变咗。呢段時間有亦都請咗好多新人，咁啲新人根本上就未做過人手登記添，咁所以變咗就又要再去教啲新人，咁喺嗰段時間就變咗係比較混亂嘅呢個係。 嗯，所謂呢一個嘅緊急應變機制，其實包唔包括話要通知或者係喺現場一啲嘅廣播或者公佈俾啲乘客聽係出咗一啲嘅事故咁樣嘅？ 因為早期咧我聽到就話冇廣播。咁到但係後期啲因為啲人太忙啦，基本上都冇時間去睇嗰個時間係幾點鐘，就話開始聽到有廣播。 嗯， 咁實際係幾點鐘開始廣播咧，就唔係好清楚。 嗯，尋日有冇即係除咗話嗰個通報之外，見到唔同嘅傳媒都關注到啦。另外就係話有啲旅客都因為呢一個登機嘅過程而錯過啲航班嘅咁，有冇話聽到即係都反映啊？其實喺個處理上係咪都有困難咧？即係有啲航班可能真係。即係走咗啦，咁個旅客又上唔到機啦，咁究竟要點樣處理呢？或者有冇一套劃一嘅做法嘅呢啲？ 我聽到咧就話係航空公司就係幫啲客因為佢登機基本上做唔切， 嗯， 因為我哋啲航班有時係要去翻外站翻嚟嘅時候咧，會帶咗一啲嘅回程客咧，係會可能有轉機去。第二航點嘅，咁所以變咗咧就係話我哋嘅延誤時間咧唔可以太耐，都要喺某一段時間咧就要截咗佢，咁所以變成咗咧就有啲乘客咧就話喺我哋截嘅時候咧，佢都未能夠完成到嗰個登機手續，咁所以就冇辦法登上佢自己原本嘅航班，咁所以咧就航空公司咧就免費同佢改咗，咁亦都咧就係聽到就話有部分可能因為已經係。原本嗰班機已經係塞爆咗啦，咁啊變咗咧就要另外額外俾錢去揾一啲乘客，可唔可以再騰後一班機？ 嗯， 咁嚟到去疏導嗰、那個積累咗嘅未完成登機嗰啲乘客。 嗯， 咁所以其實呢個情況咧都拖延到，即係其實要解決都要去到下午之後先解決到。 OK. 嗱，尋日機場嗰個嘅情況咧，因為呢個嘅系統受影響等等咁啊，嗰、那個事故咧，大概就了解到呢度先啦。咁另外都想問一下李永富另一樣嘢，就係有關於咧之前專營巴士公司咧五間咧都係申請加價啦。咁其中咧涉及到服務機場線嘅城巴AE 線咧，就係、是、申請個加幅咧。分別是去到 50% 同埋 23% 嘅，咁龍運方面都申請加價 8.5% 啦。咁呢啲巴士嘅申請嘅加價，雖然都要政府再批啦，但整體個加幅嚟講，你哋係咪都有啲意見喺度？ 有嘅，因為點解咧？就係話尤其是 A 車同埋呢個 NA 車咧，就係通常係喺凌晨至到朝頭早零五嗰段時間咧。就係、是、行駛去，因為我哋本身都係24小時運作，咁所以變咗咧，我哋有好大，即、就、係、是、有部分嘅員工咧，就一定係要坐 NA 車先至可以翻到工。而呢個加幅咧，50%咧，佢哋已經本身由嗱，我舉一個例子，A29 由將軍澳開出嘅，原本52蚊，佢俾咗優惠我哋，我哋都要俾到37蚊，咁變成咗就係話如果佢再加50%嘅話咧，即係去到成差唔多50蚊一程。 嗯， 咁其實對員工嚟講咧，個負擔就好重啦。因為你就算 A 線咁樣，我再頭先個例子 A 線嘅 A29，由37蚊就我哋折 實咗之後，啊唔係四十二蚊折實咗之後係27蚊。 嗯。 咁如果你再加嘅時候，都要去到40幾蚊。 嗯。 咁如果一即係如果假設個同事真係朝頭早翻工，過咗12點後收工，咁佢一即係一日咧，就差唔多使成100蚊嘅交通費噶啦。 嗯嗯。個影響係啲咩咧？會唔會令到佢哋可能直情選擇係唔做呢份工咧？尤其是一啲可能人工相對低一啲嘅工種嚟講。 我聽到有啲同事講有咁嘅情況，如果你再係咁樣加落去咧，真係想揾人做都幾難。 嗯。不過我見城巴都有講一樣嘢，佢就話都理解到嗰個加幅咧會加重到機場員工嘅經濟負擔，就話咧決定提供咧更大嘅折扣嘅比率，咁就話咧原本咧啲機場員工可以享有大約6折左右嘅車費折扣啦，咁就話會可以再低啲去到5折喎，咁有冇留意到呢個說法咧？有冇幫到啲咧？又 佢但我呢個係事後聽到嘅， 嗯， 咁但係你好似頭先所講啦，你5折都好啦，你52蚊，減個5折都成26蚊，咁其實42、21，咁其實加埋都其實都21加埋呢個26都成6，即係差唔多接近60蚊。 嗯， 咁相對嚟講係冇咁負擔冇咁重，咁但係因為始終都係大家都知道依家尤其是呢一兩年班物騰貴。嗯，得好緊要，即係我哋唔係話單單交通費啊，係食嗰方面都增加咗，所以變成咗咧就係話翻機場變成咗一個吸引力越嚟越冇唔吸引啊， 嗯嗯， 所以變成咗你請人更難，變咗就係。 OK， 好好好，唔该晒李永富，同你倾到呢度。李永富系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啊，啱啱就讲到巴士公司嘅加价，咁对于一啲喺机场翻工嘅员工嚟讲，嗰个车费负担都大啦，甚至令到佢哋部分啦可能考虑咧，都继唔继续喺机场嗰度做咧。咁另外就系讲到咧，机场寻日啊嗰个登机柜位嘅服务受影响嘅情况，跟住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休息一阵。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在哪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000年代。 早前有传媒咧，就系发现有公屋嘅租户咧，本身系持有7000多万嘅私人单位啦，甚至话认为豪宅啦，咁但系仍然可以用一个绿表资格嘅身份咧，系买入居屋单位嘅，咁令引起到一啲社会嘅关注。其中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咧，亦都喺佢嘅立法会质询嗰度问到相关嘅问题，佢亦都提到话现时公屋同埋居屋呢啲嘅相关政策咧系过时啦，咁就话容许一啲公屋租户喺拥有私人物业之下咧，以绿表系买一个嘅新建居屋咧，系享受双重福利，咁亦都认为咧呢个机制咧系有漏洞啦，就系话一啲嘅公屋租户咧系唔需要申報香港以外的資產等等咁樣嘅，咁啊呢一個嘅情況見到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咧喺回應嘅時候都有提到話會檢視同埋考慮收緊綠表買居屋嘅安排啦。咁佢就話咧，其實喺1978年首次推呢一個居屋單位嗰陣咧，就已經係訂立咗公屋住户以綠表資格咧係申請買資助出售單位，係不設入息資產同埋物業擁有權嘅限制。咁就當時嘅目的咧係希望鼓勵咧有能力置業嘅公屋住户咧係騰出單位俾更有迫切性嘅住屋需要嘅公屋申請者嘅。咁當時嗰個嘅目的就希望似乎係快啲去騰出嗰個嘅屋出嚟啦，公屋出嚟啦。咁但去到而家呢一個嘅政策仲係咪即適宜咧，或者有冇啲需要做嘅嘢咧？咁見到房屋局局長何永賢都話會檢視同埋考慮收緊綠表買居屋嘅安排。成個情況咧，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碧如，早晨。 早晨。 針對頭先講到嗰個情況，就係譬如有一啲公屋嘅租户，咁佢本身咧原來已經係有私人嘅物業嘅啦，咁同時亦都可以用綠表去買居屋，咁啊被質疑係一個漏洞啦。你自己同唔同意呢個漏洞，或者房委會嚟講過往覺唔覺得呢一個係一個需要處理嘅問題咧？又 嗱，我覺得咧就因為我哋有副政策嘅，咁同埋咧啲政策咧就如果公屋居民已經擁有私人物業，其實佢就應該遷出佢個單位嘅。即係我講嗰啲私人嘅喺香港嘅住宅物業咁樣啦。咁當然政策由1978年定落嚟以嚟咧，其實又有另外一個目的嘅，就係想鼓勵佢哋交出佢哋嘅公屋單位，等我哋可以配俾其他啲仲更加有住屋需要嘅市民咁樣啦。咁當然喺呢一次嘅事件裏面，我哋發覺到啊，原來真係有呢啲咁嘅公屋居民咧，就擁有物業之後，咁亦都仲可以申請，唔需要申報，咁就引起市民好多關注。咁我哋有注意到呢一個情況，咁我都同意係應該要去檢視，同埋睇睇有冇需要收緊，同埋點樣收緊嘅。 政府就話會檢視同埋考慮收緊啦。你覺得如果要收緊，究竟應該要點樣劃條線呢？係唔係資產入息全部都要睇曬，或者點定呢？又要 嗱，我諗而家咧就引起呢、這個關注事件咧，最大嗰個咧嗰個問題咧，就係佢哋申請入表申請嘅時候係唔需要申報佢哋嗰個有冇資產咁樣啦，即係有冇其他嘅香港嘅住宅物業啦。我諗針對呢一樣嘢，要首先即係睇呢一件事先。咁當然咧就係有一連串嘅其他嘅政策，仲需唔需要配合咁樣檢視咧？我諗長遠嚟講，我哋都應該要睇嘅。但係呢件事真係因為市民都好多關注啦，咁我哋應該首先睇嘅就應該睇呢一樣嘢。 我見你話就算收緊綠表嘅機制都話即係好唔簡單啦。其實所謂嗰個好唔簡單或者個機制嘅複雜位喺邊度咧？如果頭先你講到第一步只係話佢哋喺用綠表買居屋嘅時候係唔可以擁有物業嘅咁。 係啦，咁嗱，因為如果我哋第一樣嘢咁市民關注嘅就係話，佢哋唔需要申報啊嘛，暫時係咪？咁佢譬如我哋如果檢視完之後，覺得其實應該要引入翻申報呢一個咁嘅要求。咁申報完之後，係點樣樣去睇呢一個申報呢一件事咧？咁點樣用嗰個資料咧？係咪申報咗之後有就好似而家嘅政策咁？其實應該就因為透明同埋肯定嘅呢個咁嘅。呢啲咁嘅即係考慮之下咧，就應該你有咧，就應該係唔應該有資格再申請噶啦咁。定係會點樣劃條線咧？咁呢一樣嘢，我諗我哋委員會都要再小心啲去考慮嘅，因為仲有即係喺我哋而家暫時咧嘅制度政策底下咧，譬如60歲以上嗰啲長者啊，又或者啲全長者户啊。咁我哋應該點樣考慮呢？咁呢啲都要一齊睇嘛。 即係你意思，而家根據富户政策，有一啲嘅年齡嘅長者就唔需要去查佢嘅譬如資產啊、入息咁。你覺得如果日後喺綠表買居屋嗰度，係唔係都需要豁免某一啲年齡嘅以上嘅人士咧？係咪咁嘅意思？ 係啦，即係我哋到時考慮都要諗埋呢啲嘅因素咯。 你覺得傾向咧，需唔需要有呢啲豁免咧？又 嗱。其實咧，因為我哋而家社會上仲有一個現象咧，就係我哋始終喺出面第二市場咧，嗰個房屋嘅市場嗰啲價格其實非常之高嘅，租金亦都唔低。咁你話申報完之後係咪等於佢即刻有能力去租一個私人嘅屋適合佢居住嘅？或者是買甚至購買一個第二市場的房屋呢，那這些我們可能都不能夠忽略咯。 即是你意思申報完之後，如果被他們被人發現他是超出了個限額的時候，是不是仍然有能力在私人市場那裡去租或者買呢？那 okay, okay. 另一個情況就是，因為原本這個政策為什麼說不需要是、即申報資產或者他有沒有物業呢？其實都是即係想加快個流轉啦，或者騰出個公屋單位俾一啲有需要嘅公屋申請者啦。擔唔擔心如果有呢一個嘅收緊咗個方向，做一啲嘅審查嘅時候，其實可能日後用綠表去買居屋嘅人士又會小心咗，甚至少咗，最終係影響到嗰個流轉性咧，公屋嗰、那個。 都会有呢个担心嘅。因为始终嚟讲，而家我哋每年回收嘅公屋之中咧，都有一定嘅数目系啲居民系申请咗买居屋或者买六字居噶嘛。咁而交啊，交翻啲房屋俾我哋啦。咁咁的而且确有呢一方面嘅担心，但系与此同时，咁我觉得啦吓，公屋居民之中有私人住宅单位或者豪宅咧，我谂始终嚟讲呢个数目。唔一定係好多嘅，咁所以咧，即係會唔會真係會好受影響咧？咁都要大家即係拭目以待咯。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現時嘅富戶政策啦，你覺得中間有冇啲咩要再改善咧？即係譬如話，使唔使話頭十年嗰個寬限期就撤銷啊？或者十年之後每兩年做一次嗰個嘅申報期都縮短咁樣咧？ 嗱，十年咧就那個期咧。咁都可以，我覺得嚇，可以去檢視一下，需唔需要縮短啲咁樣樣。其實最初當初嘅原意，亦都係諗住唔好咁樣滋擾啲居民啦。佢哋剛剛先至獲配公屋，係咪？咁我聽嗰啲房署嘅同事，有啲咧都話當年咧咁樣定咧，可能係亦都想令有啲居民咧就可以入住公屋之後， okay， 明白 就休養生息咁樣啦。 嗱，黃碧如，因為時間差唔多，我轉頭九點鐘之後繼續同你講，因為富戶政策頭先講到，係咪有一啲位都可以再改善咧？咁我哋轉頭再傾係嘛？ 好好好。 黃碧如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 日风势较大，下周初温暖潮湿，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包括是宣布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承担在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国家安全、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方面的调查研究，统筹协调，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基础上组建，作为党中央办事机构，保留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牌子，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文汇报报道。 大公報相關報導就訪問過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他說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事關重大，中央加強對香港事務的關注和領導，有利於傾全國之力維護和推進香港的繁榮穩定發展，確保香港發展戰略能夠和國家的發展戰略無縫對接，讓香港得以更好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作用。大公報報導。 明報報導，香港国际机场电脑登记系统昨日清晨发生故障，影响到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超过4个钟头，期间最少有12班机延迟30分钟以上。机管局解释，因为连到网络登记系统检查之后发现信号不稳定，决定是重新启动系统引致。不过机管局未有主动向乘客通报事件，亦都没有交代后备系统有没有再次启动。受事故影响，离境大堂昨日早上一度有数以百计的乘客大排长龙等候办理登机手续，不少人行程延误，甚至是送机尾。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的相关报道就问过理工大学航空及民航工程学系助理教授伍鉴雄，他认为有关事故少见，虽然事故维持时间不长，但对于需要转机的乘客来讲会造成不便和经济损失，建议机管局要做好电脑系统失灵的后备方案。中文大学商学院航空政策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及知识转移主任袁志乐认为，机管局可以从两方面改善，包括检讨现场信息发布的机制，确保现场乘客得到足够指示。另外，机管局可以加强与航空公司合作，当发生意外的时候，透过航空公司的手机应用程式发布意外情况和善后安排。 經濟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2021年以過百億元易主的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新的業主去年提出的大型重建計劃有望成事。該財團去年向城規會提出略為放寬現有用地的高度限制，以助推展重建計劃，而今日交由城規會審議。規劃處已經表明不反對該項目，意味著很大機會獲得城規會開綠燈。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本港最新失業率是 3.3%， 按月微跌 0.1%， 多個行業的失業率呈下降的趨勢，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即是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務合計的失業率下跌到 4.3%。 有旅行社負責人說，希望未來幾個月可以增聘兩成人手，如果明年第三季生意能夠重回疫情前的水平，預料要增聘到600名員工才足以應付需求。現在的前線領隊人手比較緊張，因為舊員工要續牌，新入行人員亦都需要考牌，希望相關部門提供協助。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商報的時評說，中共中央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維護國家安全，保障民生福祉，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方面的調查研究。時評說，正正是加強中央對港澳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有利於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商報時評。 信報社評說，中共中央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港澳辦從此直屬中央，實際意義是升格，反映中央對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區加強支持和重視。社評說，當今全球政治局勢極度複雜，怎樣維持與國際社會接軌存在或大或小的挑戰，涉港的外交工作亦都十分重要，怎樣兩全其美是有效發揮一國兩制的奧妙所在。信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就說，香港國際機場昨日電腦登記系統故障，期間竟然是沒有告示或者廣播通報，引發混亂。政論說，機管局應變乏力，遲通知航空公司亦都沒有安排人手專門處理，由旅客到地勤人員都不知所措，絕對是失職。如果同類的事件再次發生，香港旅遊城市的形象必然蕩然無存，還談何搶旅客、搶人才。《東方日報》政論。 明報社評說，機場電腦系統昨日早上故障，影響大批旅客，機管局並沒有立即對外公布，直至到幾個小時後系統恢復運作才作簡單說明，做法有欠透明，應變處理手法同樣需要商榷。社評說，由公立醫院聚密到今次機場混亂，資訊發放表現都惹來批評，其他公營機構和政府部門需要引以為鑑。明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由阿姑先同你跟進翻較早前康莊道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學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部分行車線重開，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況，紅隧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車龍喺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就喺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橋面燈位。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喺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車龍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是慢车，而家龙尾在苏屋村。新界區大埔公路來回方向近新城市廣場一段都是車多緩慢，出九龍方向龍尾在香港體育學院，而去翻上水方向龍尾就在香港文化博物館。吐露港公路出九龍左轉上大老山公路是車多繁忙，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是車多龍尾新墟，元朗公路去返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是車多龍尾福亨村，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迴旋處是擠塞龍尾在屯門騎術學校，仲有荃灣路出九龍近進星工廠大廈慢車龍尾就在環宇海灣。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使用两蚊搭车优惠，最紧要合法。受惠对象包括60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和合资格残疾人士。60至64岁人士必须使用落油卡，不是就要给成人票价。不合资格的人士用两蚊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监禁。非法使用两蚊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千祈唔好试。 早晨，先生点称呼啊？ 大隻佬。 边度唔舒服呢？ 泛气攻心。 几时开始啊？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 van。 有冇屋企人呢？ 鬼同你转。 哇，先生睇咁多好戏，有冇推介先？ 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编剧讲剧，有我超人推介好戏。 开心听，开心日报。 2023年3月17日，机场登记系统异常，影响登机，机管局致歉。 慈云山高压供电系统数次电压骤降，至多宗被困升降机事故。 最新失业率3.3%，回落0.1%。 中央及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現時為了要確保公屋資源更加聚焦，分配給一些比較有迫切住屋需要的人士，有所謂富戶政策的。富戶政策就是包括就是說，如果在香港你是擁有住宅物業的公屋住戶，不論你的家庭入息和資產水平是怎樣，都是需要遷離你原本的公屋單位的。另外，如果你的入息是超過現行公屋的入息限額是5倍，或者家庭總資產淨值是超過現行的公屋入息限額的100倍，咁又或者你是沒有申報等等，亦都是需要是遷離公屋單位的。當然就有一些豁免範圍的，剛才都討論到了富戶政策的住戶獲得豁免的，就包括是一些年滿60歲或者以上的成員。究竟有關於這個富戶政策是要點樣申報呢，或者申報的情況是點嘅呢，就是話未住滿十年的住户就不需要申報嘅咁。咁啊但係就話住滿十年之後就每2年要做一次嘅申報咁。成個情況繼續同黃碧如傾，因為今次有關於有傳媒揭發到公屋嘅租户係有7000多万嘅私人單位，亦都可以用綠表嘅資格買到呢個居屋單位呢，就係、是包括就係話富戶政策冇辦法揾到呢堆人啦，而且佢哋喺用綠表買居屋單位嘅時候咧，亦都唔需要做任何嘅資產審查等等嘅咁。嗱，繼續同黃碧如傾。黃碧如咧就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嚟嘅。早晨， 早晨。 頭先提到富戶政策啦，咁啊有一啲嘅情況嘅，就係話譬如住滿10年啦，咁而且之後每2年先做一次嘅申報啦。頭先就講到嗰、那個頭10年嗰個寬限期係咪可以縮短咧？你都話都可以向呢個方向嘅，可以繼續講埋落去呢、這個。 係，即係而家嘅政策就係10年之後上咗樓之後10年先至需要申報。咁、我個人覺得咧，就呢一方面我哋可以去檢視一下，睇下需唔需要縮短嘅。 縮到幾多先至合適咧？或者 咁暫時嚟講，咁我就未有一個定案。我諗都要經過小組我哋討論一下先。以前咧就聽過有啲同事講話，當初定呢個政策嘅時候，有部分嘅考慮咧就係想公屋居民咧就俾佢哋上咗樓之後，亦都俾一段時間佢哋去休養生息咁樣嘅。咁希望佢哋漸漸咧就可以達成小康啦。咁家庭經濟嘅即係嗰個負擔能力高咗嘅時候，亦都可以譬如離開公屋呢一個制度，咁等其他仲有啲更加有迫切需要就接受照顧嘅市民可以上樓咁樣咯。咁但係而家嚟講，可能即係個時代變咗啦，咁又或者我哋 亦都可以真係考慮下呢一樣嘢，需唔需要收緊？ 咁中間之後每兩年做一次嗰個申報，呢、這、一個期又需唔需要縮短咧？或者就算係縮短都好咧，有啲講法就話，始終都有一個空窗期，即係譬如我做完申報之後，我就去買入一個物業，咁而且亦都係完成曬成個買賣啦。咁到之後再下一次再申報嗰陣，其實已經唔會再知道佢本身有冇一個嘅物業喺度噶嘛，因為已經買完，可能再買賣啦。咁會唔會即係呢一啲係叫做所謂嘅漏洞，定係都冇得處理嘅咧？只要係申報就必然有呢啲問題咧？ 嗱，呢一樣嘢，我覺得譬如兩年報一次咧，其實你話係好密咧，唔算太密，即係可以接受。但你再將佢縮短啲，我諗可能咧就嗰、那個即係對市民滋擾嗰個程度啦。你要佢譬如縮短，譬如一年一次，咁你就佢每年都要做，咁呢樣對佢哋嗰個即係佢哋日常生活可能嘅揾食啊、湊仔啊咁。咁都會造成一啲不便嘅。另外一方面就係我哋而家兩年一次申報一次咧，其實每一次申報咧，都係我哋要申報收到嘅嗰啲申報咧，都好多個宗數係好多嘅，成二十幾萬嘅。咁當然我哋會抽查啦。咁我哋每年抽查，每一次抽查咧，都有幾萬宗咁樣樣。咁所以即係亦都要考慮下房署嗰啲同事嗰、那個可以應付到個能力咁樣啦。咁但係當然即係而家現代嚟講，我哋可以睇下會唔會考慮大數據啊嗰啲咁嘅工具，即係可以幫到手，可以即係喺呢個檢視嘅工作嗰度可以做得更加快。呢、okay. 這個絕對都係考慮。但我估其實成個問題都係一個平衡嚟㗎嘛。只要你需要申報的時候，你就會可能真的會點都會有個空窗期啦。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都想講一講，就係話譬如資產嚟講呢，其實有資產嚟講，其實係唔係話因為你喺申報期未到嘅時候，未完結嘅時候，你有資產，你係可以有資格繼續住喺公屋嗰度。其實嚟講，如果係知道咗嘅時候，譬如有人揭發你啊，或者房署點樣知道咗咧，其實嗰位市民係要搬出佢嘅單位嘅。 頭先最初就係講到買即係綠表買呢個居屋嘅時候咧，冇一個嘅資產審查。頭先你講到就話即係申報涉及到抽查啦，亦都話可唔可以用啲大數據啦。我見有議員就話可唔可以用土地註冊處每日嘅樓宇住宅成交數據去睇下咧個名冊上面嘅係咪涉及一啲嘅公屋户啊？即係住宅成交係咪涉及一啲公屋户咧？咁樣去做又得唔得咧？咁就唔使審查啦，直接係可以睇到呢一啲嘅數據啦。呢個可唔可行咧？ 嗱，我谂呢样嘢要有几样嘢要考虑嘅。首先咧就系而家土地注册处嗰度收集市民呢个人资料嗰个目的啦。咁我哋有私隐条例噶嘛，嗰、那个目的系乜嘢咧？咁包唔包含呢一种咁嘅情况咧？即系将啲资料数据啊交俾房署做一个审查。咁呢一样嘢大家都要谂一谂啦。咁如果觉得都要咁样做嘅时候，我相信。有个考虑就是需不需要去改法例啦，就是那个房署那个土地注册处收集那个资料的目的，那可不可以将那些资料转交给房署啦、 okay. 第二样东西就是房署即、就是或者整个我们香港的社会是不是想做到是这一种这样的审查制度都引入呢、即是变了是我相信一下都要睇下，即係廣大嘅市民對依一種引入依種咁嘅審查制度嗰個接受程度。 OK， 好，唔該曬黃碧如，同你傾到呢度。黄碧如咧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啊，咁有关于有公屋租户喺有私人嘅单位之下咧，仍然可以系用绿表嘅资格咧系买居屋单位，根据现时咧系因为冇一个嘅审查，佢哋系咪有即系物业嘅情况嘅喺用绿表买居屋嘅时候，咁啊出现咗呢个情况咁。嗱，成个情况我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公屋联会主席文宇明，早晨。早晨，文宇明。 系早晨，你好， 文宇明点睇？有报道都话针对头先我讲嘅绿表资格买居屋啦，就唔使做一个而家唔使做一个嘅资产审查嘅。咁政府都话考虑收紧即系绿表呢一个嘅方向啦。你觉得呢一个方向同唔同意啦？系咪所谓需要系收紧咧？如果要收紧嘅时候，又应该收紧边一方面咧？ 嗱，我個人咧就係、是、主張收緊嘅，當然就係、是、過去我哋一段好長嘅時間咧，綠表嘅即係公屋居民咧，持有綠表去購買即係申請居屋咧，係豁免審查。咁你但係問題就條例上，即係其實喺個操作上面，喺個條例上面咧，喺新富戶政策已經係實施咗一段比較好長嘅時間，已經超過五六年嘅時間。 嗯、 即係有換句話講咧，現有嘅公屋居民，如果佢擁有私人嘅物業咧，其實就要主動申報或者係要遷出嘅。呢、這個係即係已經係有發生過呢啲事啦。咁我記憶之中咧，大概喺2018-19年左右嘅時間咧，其實房署都會通知一啲，即係佢通過佢嘅方法咧，抽查嘅方法咧，知道佢哋係有一個私人物業嘅情況底下，通知佢要採用嘅新撥備政策底下咧，就通知佢哋要處理啊，甚至要遷出，已經係已經做過一段時間，即係有呢啲例子。所以我會覺得呢、這個。政即係房署或者政府部門一個政策上面本身都冇統一，係咪？咁你有新富裕政策底下有物業嘅要離開，已經係好長時間啦。但係而家佢持有一個即係有綠表資格嘅公屋居民，佢仍然唔使申報，咁呢個係咪矛盾？係咪需要及早去更正呢？咁我覺得係有一個需要及早更正咧。所以其實頭先其他嘅嘉賓講嗰個咧，我都覺得係有佢嘅道理，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其實好簡單嘅，亦都唔使話變一年一年審查一次，咁又真係好鬼擾民嘅。但係如果佢要持綠表去購買嘅時候，都要誠實地申報佢有冇呢、這個物業。咁佢如果佢唔申報，咁樣抽查到又好，點樣發現到好，佢違法嘅。咁我諗呢個已經好足夠啦。 即係我聽落，你意思就係話，而家富户政策嗰度反而唔使喐，就反而係綠表資格買居屋嗰個位咧，就設一個關卡，係要申報翻物業。但係又需唔需要資產審查咧？定係淨係申報物業就夠咧？ 嗱，我覺得我會覺得嗰個咧，係特別係如果係嗰個刑事事件產生嗰個咧，我對覺得對嗰個。資產審查嗰個一定要做好佢咯， 係即申報物業之外都要做埋資產審查嘅，係咪咁嘅意思？ 係啦，冇錯，我覺得要把翻呢個關，咁對我哋整體香港居民嗰個字係合理啦，因為我哋房屋緊張，就唔單止我哋基層緊張嘅，其他嘅市民都緊張咁，我咁喺個公共資源分配上面都有一個公平嘅原則，我諗呢個，我覺得我個人好堅守呢個原則，我覺得係有需要咁樣做咯。 但政府都話過往點解綠表資格去申請買即係居屋等等咧，係唔使入息啦，資產同埋物業嗰個嘅限制咧，話目的就係希望鼓勵有能力置業嘅公屋住户係騰出個單位俾一啲有迫切性嘅住屋需要嘅公屋申請者嘛。如果而家喺呢一個綠表買居屋嘅關卡位就設一個資產審查，或者係要申報物業，會唔會啲人只要咁樣申報嘅時候，咁好啦，咁我就唔買咯，即係我就唔騰出個公屋單位，我唔用綠表方式去買居屋咯，咁啊變相成個流轉慢咗咯，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咧？又 嗱，當年嗰個做法就係想加快嗰個流轉，我覺得都係有一定嘅道理，但係問題係你個新富戶政策底下，正如頭先阿黃碧如講嘅，喂，其實你擁有物業，你就應該要嚟，即係你主動申報或者要。其實你就按照實際情況，你就應該離隊嘅。呢個其實已經存在咗嘅，即係依家根本就係存在咗嘅事實。只不過我哋就係即係通過咗，如果佢去買用綠表去買嘅時間，我哋提醒佢話要咁樣做啫。其實我覺得冇兩件事㗎，都係一件事嚟嘅啫。 不過文彥明咁樣，即係道理上係啱嘅，因為新富政策嗰度已經講明你有係私人單位，你就應該係要離開個公屋單位啦。但係問題係你靠自己申報啦，同埋你有個頭十年嘅寬限期啦，之後都每兩年係要申報一次，亦都涉及到唔係全部人都查曬，其實係抽查嘅啫。即係其實有機會發現唔到㗎嘛。即係喺現實嘅情況，如果你喺綠表度再俾人哋即係再申報一次，佢哋俾人查到嘅機會又高咗㗎咯。咁對佢哋嚟講，風險係咪有唔同㗎嘛？ 嗱，我覺得唔係風險問題嘅啦。其實佢呢個寬限期或者個空窗期裏面佢存在呢個問題。咁佢當佢再用一個使用佢嘅權利咧，所謂呢個係權利啦，六表嘅權利。咁我覺得佢要如實申報，呢個係市民嘅責任嚟嘅喎。 明白。但係呢個點樣可以？點樣可以即係市民責任喺度啦？咁但係點樣可以確保真係可以查到呢一啲本身係已經係有物業啊，或者係有？資產過咗嘅人咧，就算佢哋唔用綠表，喺現時嘅附會政策之下，點樣可以再做好啲去揾出呢一啲人出嚟 嘅？其實我覺得兩年申報一次咧，只係基本夠嘅。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一個抽查。而家我哋個題目針對嘅咧，就係佢用綠表去買居屋嘅時間咧，喺嗰個佢要主動申報，申報咗之後，如何抽查，幾多抽查，我諗係下一步咯。但係我覺得呢個應該係收緊，又係向社會、我哋嘅大眾啊、我哋嘅居民交代翻呢個公平原則啦。我諗係有迫切嘅需要嘅。 嗯，有冇留意到？譬如我見阿梁文廣咧，咁佢都有提到就係話，政府係咪可以要求啲綠表嘅準買家喺買居屋之前，或者綠置居之前咧，就做一個有法律效力嘅聲明咁？呢、這個方法又得唔得咧？你覺得，或者係咪其實同樣咧，同你話即係做一個資產審查或者申報物業，其實個效果係一樣嘅咧？ 我覺得所謂即係阿梁議員嗰個做聲明嗰個都係一種方法，即係大家用，即係我諗可以採用唔同嘅方法嘅。咁但係我覺得一個咧所謂聲明又好，或者係居民自律又好咧，都應該係一種教育嘅方法，或者係一種。法律上面有啲提醒嘅方法，我覺得都係合適嘅。咁但係關鍵嘅，你要做到嗰個目標咧，我覺得喺佢再用佢嘅綠表權利嘅時間咧，佢必須要知道自己嘅責任同埋權利義務。呢、這個係要公民教育上提醒多啲咯。 OK， 教育上面咁啊。另外就係另一個議員又提到話，其實而家可唔可以喺每日公布嘅樓宇住宅成交數據嗰度睇到成交係咪涉及到名冊上面嘅公屋户咁，係咪可以更加準確咁揾到咧？又 嗱，呢個肯定係更加準確嘅。不過當然呢個又牽涉到更加複雜嘅修例問題咧，咁我諗就會比較更加難搞。即係修例上面，我諗即係睇下政府睇下點樣操作啊，或者我哋立法會議員上面點樣討論上面咧，我覺得修例上面咧係會更加複雜咗啲咯。如果喺個教育上面、喺抽查上面做嚴一啲，咁我同埋聲明咗啦，你如果你違例嘅，咁你會借用拉咗，你冇執間居屋，又冇埋間公屋嗰個支持，或者甚至乎有少少係咩懲處啊咁樣，我諗呢個提醒咗多啲先，咁仲可能會容易過去修例啦、 啊。OK， 係、okay. 好，唔該曬文宇明，同你傾到呢度。 冇係。 文宇明係公屋聯會主席啊，咁頭先都提到話政府話考慮從一個收緊方向咧去處理現行綠表嗰個機制啦。不過無論係咪綠表係買居屋咧係要申報呢個嘅物業都好啦，其實現時公屋户咧，如果你係有物業嘅話咧，都係要遷離呢個公屋單位嘅，呢個都要講清楚先啦。根據呢個附會政策嚟講，轉頭再傾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北京的访问行程，朝早同团队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礼，是他上任后首次在北京观看升旗礼，形容心情格外振奋。李家超表示，国旗在风中飘扬，想起国家经过长期奋斗，在各方面都取得骄人成就。作为中华儿女，应该努力为国家的发展和昌盛作出贡献。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表示，香港特区政府会更积极和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发挥好一国两制下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另外亦会引领香港青年更好地认识国家，培养他们成为爱国爱港的社会栋梁，为国家的富强昌盛作出贡献。消防处表示，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深夜发生电压骤降，引发多宗被困升降机和火警中鸣响事故， 而多區都有市民表示電燈出現閃一閃的情況。中電話在深夜11:26至凌晨12:06，位於慈雲山的40萬伏特高壓供電系統曾經錄得幾次電壓驟降，期間電力供應並沒有中斷，部分客戶有可能遇到燈光轉暗或者閃爍的情況，部分對電壓改變較敏感的電力裝置，例如升降機，可能因為啟動保護裝置而暫停運作。中電的工程人員正了解事故原因。警方曾經表示深夜接獲市民報案，表示飛鵝山山邊有閃光，屋內電力出現異常。機場電腦系統昨日一度故障，大批旅客未能辦理登機手續。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表示，今次是在檢查時交換系統出現問題，認為機管局在事件上要吸取經驗，需要改善，包括進行系統更新。陳恆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當時旅客到達機場後不知發生什麼事，感到驚惶失措，事件令五班離港航班受影響，但不少旅客要轉機，如果錯過行程，餘下的行程亦會受影響。他希望機管局改善通報系統並主動公佈，讓旅客作出適當安排。加拿大公共衛生部宣布，今日起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和澳門的旅客在出發前無需提供新冠病毒檢測陰性證明。中國在去年底宣布放寬防疫措施後，全球多個國家包括加拿大，從今年1月起都要求來自中國的旅客出示病毒檢測陰性證明。加拿大衛生部在聲明指出，數據顯示當地的新冠疫情已經緩和，因此決定撤銷相關規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风势较大，下周初温暖潮湿，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54点，升154点，成交金额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4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25点，升8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2蚊，升6蚊。友邦保险76.9，升5毫。百度集团135.2。百度集团135.2，升了10.1，阿里巴巴81.15，升6.5，李宁59.25，跌4.8，京东集团154.9，京东集团是155蚊，冇升跌，美团129蚊，升2.7，中国平安51.1，升6毫，港交所332.8，升了6.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33.28，瑞士法郎0.928，加元1.371，人民幣6.895，英磅對美元1.213，歐元對美元1.063，澳元對美元0.668，新西蘭元對美元0.622。日經平均指數報27162點，升151點。港金报1797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1.27美元，卖出192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就在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是车多，龙尾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慢车，出九龙方向龙尾在香港体育学院，而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在希尔顿中心。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是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封路情况，受爆水管影响，红磡文泰街唯一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车辆沿红磡道去返土瓜湾方向是禁止左转入去文泰街，咁大家要留意返。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建议引入非本地培训护士，香港护理专科学院内务副院长冯玉娟。 引入的时候那个标准要拿捏得很好，不只是讲数目的问题，你要讲埋个质素的问题。 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 我们要保证本地护士的就业机会不要受到太大的冲击。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系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咗烟，冇人再围埋喺垃圾桶食烟，亦冇人再边行边食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嘅致癌物质。呢个零烟害嘅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齐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2023年3月17日，机场登记系统异常，影响登机，机管局致歉。 慈云山高压供电系统数次电压骤降，至多宗被困升降机事故。 最新失业率3.3%，回落0.1%。 中央及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天都谈到有关于政府打算修订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其中就是针对到一些外佣跳工的问题。在文件中就说，为了打击外佣跳工，就是要求这些职业介绍所向外佣求职者清楚解释，在现行政策之下，除了一些指定原因提早终止合约，否则外佣在两年合约期之内申请的香港换雇主通常都不会获批的。有些什么的指定原因是可以容许的呢？包括就是说原来的雇主外调、移民、逝世，或者是经济原因，以致提早是终止合约，或者证据显示那个外佣是受到苛刻的对待、剥削等等这些特殊原因之外，其他都是不会获批的。如果你两年内是申请是换雇主的时候，这个做法呢，想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一下怎么看今次的修订提到这一方面的。电话旁边就是香港亚洲家务工会联会代表叶佩如。早晨。 Hello， 早晨。 叶佩如，刚才我提到的其中一点是针对一些叫跳工的情况，政府的文件提到。整体来讲，你觉得这个修订实务守则有什么看法，或者事前政府有没有都问过一些工会的意见呢？ 我们去年六月是有劳工处开会检讨这个实务守则的、但是他有说、我们内部检讨紧，但是之后 佢提出嘅建議咧就冇再同我哋傾咯。咁當然我都見到咧，佢係有睇到啲部分問題，咁但係即係嗰啲修訂就係少修少補啦。咁至於打擊跳工嗰度，就我哋真係好無辜嘅，因為其實即係任何嘅職業，即係我哋有專才啦，佢哋可以隨意跳工。咁但係咧，即係我諗我哋依家好似有啲階級咁樣啦，我用就唔可以。即係跳所謂嘅跳工啦，而事實上亦都疏忽咗有啲情況咧，就係、是、個僱主係剝削嗰個外佣。咁而家其實嗰個字眼係好含糊嘅苛待，其實法例上面冇定義，佢自己勞工處亦都冇講清楚什麼叫苛待。咁如果僱主叫個外佣一日到黑做嘢，每日得一片麵包或者三餐都一片麵包兩杯水。瞓幾個鐘頭咁樣，咁佢又係咪會接受嗰個外佣可以有一個轉換工作嘅權利，可以去避免呢啲嘅剝削呢？咁我哋非常之擔心呢一啲嘅即係吹風啦，同埋嘅設施呢，會令到好多嘅外佣呢是面對一些剝削，他們一不敢出聲，因為他們來香港都是想打份工，就是想有收入的，整家人等著他們在住在家。 但我想問一下葉佩儀，你其實我聽你這樣說，其實你同不同意說即所謂打擊外佣跳工呢？因為跳工就會涉及到即可能是即員工轉工啦，之餘就是可能有個手法就是過往都提到說外佣可能是故意可能做得個表演或者態度沒那麼好，那就令到僱主炒了他，而這個都涉及到僱主要請那個新的外佣啦，或者當中的中介費要再給過啦，所以就僱主就對於所謂外佣跳工的情況就反感，有些過往有些這樣的講法的。但我聽你這樣說，其實你剛才講到說即是是不是可以有轉工的自由啊等等，如果這樣說，其實你自己本身是同不同意外佣是可以在兩年之內是有跳工或者找過一個更好的僱主呢？ 咁我覺得所有打工仔女都係一樣啦。咁而大家唔好忘記咧，外佣佢要轉工咧，係佢哋面對相當大嘅成本。佢哋冇工冇地方住啦，你唔係本地工人咁樣可以有地方住，入佢哋會即刻冇收入啦。仲有嗰個中介費，嗰、那個即係因為中介費而中介公司帶佢哋去借貸咧。嗰、那個錢咧，就算你轉咗工，都依然係要還嘅。 嗯。 咁勞工處喺個實務守則建修訂嘅建議裏面，亦都有講到，有啲中介公司會教唆，又或者去即係俾錢去利誘佢哋去轉工。咁呢個情況亦都係存在。咁但係即係我想講就係我哋大部分嘅情況，即係冇乜必要底下，真係捱唔到嘅情況底下。先至會真係去諗我，喂，我頂唔順啦，咁樣先至會轉工啦。我哋唔係話咁容易轉工就轉工噶。 嗯，你覺得可以喺個政策上，或者而家話叫做修訂呢一個嘅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點樣可以保障僱員咧，或者保障僱員同時可以保障僱主咧？你嘅睇法係點咧？ 我覺得要加強個立法，因為其實勞工處訂立即係2017年訂立呢個實務守則嘅時候咧，有講過如果佢都覺得實務守則係唔夠咧，係應該係要加強力度嘅。加強力度最緊要就係個罰則啦。 嗯。 咁呢啲咧，其實而家係佢都係歌頌緊個實務守則，其實係行之有效咁樣樣咯。咁我哋舊年六月同勞工處開會嘅時候咧，我哋做咗調查，係顯示100%嘅中介公司係違反個實務守則。咁而呢個就同勞工處自我感覺良好就好唔同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勞工處都係真係認認真真咧去考慮再修訂個法例，去加強個罰則咯。咁佢而家其實話係我哋有加強個巡查釘牌嗰啲，咁但係實際個數字好少嘅，即係你有將近1400間係做外佣嘅中介公司啦，但係實際違反實務守則而被釘牌咧，即係加埋埋2020年就7間啦，舊年就7間啦，唔係前年係7間啦，舊年就得1間。咁呢個同我哋實際我哋外佣面對到中介公司嘅剝削，譬如大部分都扣起佢哋嘅護照啊、合約等等，同埋超收中介費咧，呢啲實際嘅情況係 即係不成正比咯。 嗯，今次喺個實務守則嗰度咧，都有話誒喺求職者文件嗰度就定明職業介紹所唔可以索取，以及係或者保留外佣嘅標準僱傭合約，去迫使外佣咧支付或者係償還款項嘅。咁呢個過往嘅情況，我先聽到少少噶啦，係咪都比較嚴重一啲？而家定明咗，你估計嗰個成效又會點咧？ 佢呢個係我歡迎，不過亦都係好輕微、好皮毛咯。因為其實咧，個外佣同埋僱主咧都係受中介公司嘅差唔多係去控制曬咁滯，即係個外佣佢如果要即要追問嘅時候咧，嗰個中介公司亦都會報復，唔俾份工佢咁樣。咁而家即係佢講明如果講明唔收嗰啲外佣合約同埋嗰個個人證明文件、資料文件咁都係好嘅，咁但係其實佢有一句就係、是，如果個人文件咧就係、是、要解釋俾外佣聽點解收啦，同埋要書面啦。咁呢啲其實好容易嘅、哦，因為嗰個外佣係冇 say 嘅嘛，對住個中介公司，佢係靠佢攞份工嘅啫嘛。咁所以佢就即係總之即係以往都係咁啦，叫你簽份嘢啦，一定係咁噶啦。咁、那個外佣初嚟報到，佢鬼知係可以點做咩？咁我哋其實係做過好多好多次，就係同埋嗰啲外佣上中介公司門去攞翻啲護照啦，同埋合約啦。咁佢好多時候啲中介公司間間都係咁嘅，就扯貓尾啦，又話啊唔係啊，唔喺我喺度啊，喺僱主度啊，啊唔係啊，我呢家我呢個 office 我喺第二個 office 啊，我哋每一次都係非常困難。去攞翻呢啲嘅護照同埋合約，而呢啲根本係基本，警察亦都好多時候唔係好幫啊咁樣樣。咁你如果唔係有罰則嘅話，亦唔係即係容許外佣去投訴，係勞工處投訴嘅話咧，你其實係唔會處理得到呢個扣起。合約同埋嗰個個人文件嘅問題咯。 OK， 好啊，唔該曬葉佩瑜，同你傾到呢度。葉佩瑜就係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代表。咁啊，講到今次咧，勞福局咧就係打算計劃修訂咧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頭先就提到，包括係針對跳工方面咧，就提到話要求啲職業介紹所咧係向外佣求職者清楚解釋現行嘅政策嚇，就係話除咗因為僱主係要外調、移民、逝世或者經濟原因等等，導致咧係提早終止合約啦，或者有證據顯示外佣係遭受到苛待或者係剝削等等呢特殊原因啦。否則咧，外佣喺兩年合約期之內提出喺香港轉換僱主嘅申請咧，通常都唔會獲得批准嘅。咁嗱，呢一個如果係再講清楚，話喺個守則度寫明咗對於僱主嘅保障又係咪多啲咧？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怡早晨。 诶，早晨啊，系啊， 早晨，容海生，头先提到嗰个嘅情况啦，嗰、那个修订啦，你觉得个睇法系点，或者呢个做法系咪都保障到雇主咧？ 其实呢个清晰啲好嘅，特别系其实都啱嘅，俾外佣都知道，未嚟之前亦知清楚。佢如果佢哋有机会睇到呢守则嘅话，都可以帮助到佢哋。咁同时咧，其实呢一啲咁嘅条例咧，唔系新嘅。以往其中一個就話佢如果係提早走嘅咧，以往都係嘅。佢係政府其實已經俾咗兩星期準備期佢，然之後咧終止合約，佢應該先回歸自己個國家，所以僱主先要提供嗰個機票俾佢噶嘛。咁但係而家發現咗咧，就有好多嚟到香港咧，早一兩個月都可以請辭，咁僱主依然又要俾機票佢走。 OK， 咁喺呢個。但係亦都應該有啲條例點去保障翻呢啲外佣，譬如話佢去到一個即係如果家庭嘅嚟到原來咁啱個僱主俾唔起人工嘅，咁所以佢嘅條例之中亦都規定咗，如果個僱主死亡或者經濟未能可以繼續係請佢，又或者有證據顯示到係受僱主苛刻或者唔履行合約裏面嘅規條，咁其實外佣係有機會喺不合理嘅情況之下咧，佢可以再轉工。不過呢個條例咧，只係針對一啲咧，佢只係嚟香港其實冇一個目的，真係想完成一個合約。 咁如果既然係咁嘅話，咁應該法律都要有啲保障俾翻僱主，因為僱主係使好多錢請佢哋嚟嘅。 我舉翻陳東峰啦，譬如佢係香港僱傭工會主席，佢提到話，即係用跳工嚟概括一個外傭轉職咧，係污名化，咁就話喺中途轉職嘅理由有好多種嘅咁。如果一刀切要求外傭咧必須做到約滿咧，對於僱員僱主都未必係好事。是不是咁咧？因為頭先都講到話有唔同嘅原因啦，包括頭先話個僱主係細或者經濟原因咁啊，導致係要提早個終止合約嘅。係咪真係涵蓋曬所有一啲嘅外佣終止合約嘅原因咧？舉個例，會唔會個僱主係純粹唔中意個工人，或者一啲習慣習性上夾唔到，咁就解僱咗個外佣咁？咁導致個外佣會唔會都係要即係要兩年期內係唔可以轉僱主？咁呢個對個外佣係公唔公平咧？ 当个外佣去签约嘅时候，一个承诺嚟噶嘛。咁当佢要转一份工嘅时候，咁当然佢亦都所以中介公要解清楚俾佢听。如果你嚟嘅时候咧，香港有啲咁嘅条例，咁所以佢喺个守则里边都指明咗接介绍所系要清楚话俾个外佣听。当佢签约嘅时候，佢就要估计我嚟香港就唔系话我可以嚟几个月我就走噶啦，我做足够兩年我先走得，咁佢覺得都冇問題，佢先簽約噶嘛。咁係呢個係雙方嘅保障嚟嘅。咁越另外，但係因為而家嚟講咧，我哋請嘅外佣咧，超過而家嘅數字成20,000請一個人嚟到香港，佢走嘅話咧，我哋仲要回程機票俾佢工人。如果嚟一個月佢就已經走啦，咁中介公司會唔會補償翻嗰23個月俾個僱主係冇噶嘛？咁邊個外佣的政府亦國家的政府亦都要所有佣工嚟香港，佢哋嘅係唔需要俾任何支出，包括連驗身費都係僱主俾佢嘅。咁所以咧，我哋覺得有一個條件，呢個係基於咁嘅條件， okay, 所以咧其實外佣。 Okay. 我哋雇主亦都应该有一定嘅保障。 明白。容马生，头先你讲，你头先讲话，即系中间如果个外佣要转工或者停咗嘅时候咧，因为雇主本身都要俾中介费啊，或者又要俾身体检查啊，各类外佣嘅费用啦。咁头先我个问题系，如果系个雇主自己主动系解雇嗰个外佣嘅话，或者涉及到唔系头先讲话，即系个雇主经济原因啊，系纯粹可能一啲习惯上大家夹唔到，未必系个外佣嘅责任嚟嘅。咁點樣咧？又 如果僱主咧，以往照我所認識嘅咧，如果外佣係有理由係提供到咧，其實佢唔難去轉工嘅。譬如話佢嚟到佢，譬如話仲有一樣嘢就話，其實要教呢個工人咧係真係不易嘅。譬如有啲外佣嚟到香港，佢根本就係完全佢話佢自己識廣東話。 嗯， 但嚟到咧完全唔識嘅，要隔離屋嘅姐姐嚟同佢翻譯。咁喺但係隔離嘅姐姐唔可以成個翻譯噶嘛。其實根本佢就係話，佢申請嘅時候就話俾僱主聽係有呢個條件，其實基本嘅條件都冇嘅。咁個僱主去終止個合約係合理嘅。 咁呢個係涉及個中介定係個涉及外佣咧？ 呢個中介公司都有嗰個責任喺度噶，因為佢係當佢填表嘅時候，佢係。寫嘅資料，中介公司係中間人之外，仲係會見下個外佣，係同埋同我哋點解我哋要經中介公司咧？最主要就係好多中介公司咧係會喺當地嚟到去面試，同佢傾偈，令到知道了解到佢嗰個真實嘅，譬如佢真係咪識廣東話，係咪佢真係適當去到香港做嘢，適唔適合嚟香港做嘢咁。咁但係而家咧，我哋有最擔心就係話一個零支出嘅外佣嘅費，即係佢嚟香港話咧，佢只要嚟一種嚟到香港有冇可以解決到，就係佢可以咁跳工咧咁。咁所以勞工處出咗呢個實務守則，希望控制一個跳工嚟講咧，作為一個香港嘅政府去保障翻自己嘅香港嘅個僱主咧，咁我覺得佢合理嘅。 所以我翻返轉嚟就係話，如果係個僱主都係即係覺得佢唔夾或者佢嘅能力不足都好啦咁但呢個都未必係去到個僱員係所謂即係故意係令到個僱主想炒佢咁去轉工，係兩樣嘢嚟噶嘛。 如果佢系个条件不足都唔适合嘅话，其实佢嚟之前已经系一个虚报啦嘛。 嗯， 咁呢、這个如果佢去到第二个家庭，一样系对个家庭不利噶。 嗯嗯嗯。 譬如话佢根本原嚟到香港，佢话咗自己煮嘢食识嘅，乜都唔识嘅。 O K。 要由切猪肉开始教佢嘅， 咁你去到第一家庭一樣嘅，冇乜分別嘅。咁即係其實要咁講，咁辛苦你請工人翻嚟，僱主唔會立亂去終止個合約嘅，唔想嘅，極度不想嘅。即係嚟到你諗下，請個工人使幾多錢，要留唔係話即刻可以有嘅，有喺嗰個國家嚟到香港，就係等佢幾個月嘅辦理嘅手續。咁嚟到之後咧，其實我哋香港變成係佢嘅訓練嘅場地，僱主仲係佢哋免費嘅導師，教識佢做嘢啦。好啦，跟住佢就同你炒個老闆魷魚啦。咁僱主又有乜嘢嘅即係去保障翻自己咧？ Okay, 係嘛？即係我哋都要從嗰個僱主嘅家庭嗰個角度睇，其實僱主真係唔好想去轉工人㗎， okay, 因為咁啱咁辛苦去教一個工人。但係除非個點咧，遇到完個工人好唔合作啊，唔肯做嘢啊，其實佢自己根本就好討厭細路仔，點解要佢嚟教細路仔、細路細路仔啊？ 明白。 咁樣係啦，咁即係基於好多個原因，僱主先會去提前終止。 好，唔該曬，容馬生兒同你傾到呢個先。好，容馬生兒係香港家庭用工僱主協會主席，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制作周伟业。 年少的时候读沈从文的小说，从边城到萧萧，他不停地将乡村朴素的人情和生活讲给我们听，似乎在这里诉说一种旧社会的病态。不过我们读不到小说中的血和泪，我知道他书写的现实和他五四时代小说家所写的是有所不同的。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生于湖南一个军旅家庭，后来离乡赴北京，在大学旁听并学习写作。沈从文写过大量中短篇小说，代表作有《麦金》《石子船》《边城》《长河》等。1934年出版《边城》，1949年之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出土文物以及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 沈从文的乡下人并不是鲁迅笔下的乡下人，所以作者从来不会说鞭挞这种乡下人的落后和愚昧，反之他给我们的感觉是农村所拥有的一点正直朴素的人情味。 边城讲述一户生活简朴的人家，在平静的生活背后隐伏着一幕即将到临的剧变，年迈的祖父正步向人生的终结，年方少艾纯朴伶俐的孙女儿翠翠则面对爱情的抉择。 明白到作者写的自由，明白到他的现实中所写的梦，就可以明白文艺中的记忆了，是同他所认识的现实融为一体的。读到边城，小说开始中的美是乡村美，是人情美，是朴素美，但再往后呢，就是孤独、沉郁、悲痛、寂寞。前面是茫茫的一片翠翠这个人物的构想啊，是现实中历史人生社会中的翠翠，恐怕亦都是梦里沈从文先生追忆朴素生命和坚执个人孤独的翠翠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边城》，作者沈从文，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